小姐，平安。

都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声只去放粮，救济灾荒。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在两栖君王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面的话公义承当，王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轰炸下包面身亡，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，情理不当，若若是念私亲将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呀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被公方法贪赃，只有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字暗度哎嫂啊信，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面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报名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。 相问，风霜寒暑谁关心，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搀一把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还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天不语，我恨地地无语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

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可今我却是弟弟娘在心。泪呀上下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啥苦啥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战前将。